是不是咱们现代版的唐伯虎点秋香啊？ 对，这故事就教导你一个问题，要追女孩还得小好。 雅大师突然张口说话，算命免费，算命免费，这可真是吓坏了周边的人。咱们到现场瞧瞧去。 灵不灵？ 真灵！大师的意思就是说我马上就能碰到心上人了。 没问题，你看我们大师不能张口讲话，但是那是开了天眼的，有仙人指点的，说话灵验的。 哎呦，这 怎么这么灵呢？哎呦，电话来了，电话来了！ 你看，你看，你看， 男友！ 哎呦，男友！ 谢谢大师！ 哎，这姑娘， 别喊，别喊，别喊， 这姑娘。我问你事儿啊， 嗯， 刚才灵吗？ 特别灵，我跟你讲， 啊， 没见过这么灵的。 我们这个大师不能说话， 不说话还能灵？ 你看哑灵哑灵的吗？ 哑灵，我记得那时候得举重的。 就是说，他只要不说话，闭了一种器官，其他器官就好了， 哎， 感觉方面就比你强了。 哎，姑娘贵 啊，特别 贵，绝不用贵。 不是好，我跪着听啊， 特别不贵，特别 是吗？ 以前我也在别地儿算，我跟你说两三千我都花过的。 哎呦， 有的就是胡说八道，刚就说找不着找不着，第二天他给我算完找着了。 哦，丢东西能找着？ 对对对对。 哎呦， 锅台旁边水缸后的。 哎呦，这是 现世的周蛤蟆。 哎呦，周蛤蟆，我听过那个，就死在我那盒里。 这什么就死在盒里？ 周蛤蟆是说相声的，您别瞎解释啊。 哦， 是不是周蛤蟆来的那个？ 行，周那叫黄蛤蟆。 黄蛤蟆 啊， 生蛤蟆是说相声， 瞎。这位也是。 你想算什么呀？ 我算东西不少，我这不是最近不顺啊？ 不能叫看看， 这叫什么？ 叫求。 哦，叫求。你听，嘿，这、 哎、 这他说的还 对。这个天意。 哎，你看他说的是 命中有时当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专业啊，这。 你进城几年了？ 你这什么叫进城几年了呀？ 没几年。 不是，我跟大师聊，您 哦，您说 啊，对对。哎，这大师怎么的？ 大师这是答应吗？ 哎呦， 能听着 哦， 嗯，哦， 哎 哦，对对，能听清楚。哦，嘿，这大师 夸你好 啊，嗯，这大师， 大师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 哦，大师啊，因为什么？我这个囊中羞涩，我也给不了您多少钱。您看，您 大师 这怎么？ 大师，哎呀，这不好办呐。你到底能给多少钱呢？ 大师就一个字儿，我就看着他一 个字没有字，咱说不出话来。这是这潜台词，那些就是你究竟能给多少钱呢？ 大师，我您看，我就给二百块钱行吗？ 啊，哎，也就这样了。 不但啊啊， 随缘。 那我谢谢大师， 不为求钱，随缘。 我谢谢大师啊，这个钱少点， 没事。 哎，行，大师还真随和，你看， 大师少就少点了。 大师怎么那么碎道啊？不是大师， 我们大师虽然说不出来，但很爱聊， 不会说话还爱聊。 以前特别爱聊， 因为我这最近刚把工作丢了 啊。 您说这我是怎么回事？老步不顺。 哎呀，大 师这话我听出了可不少。他说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你这呀，你哎还行， 没人了， 内心活动的表达。 内心活动的表达这么多啊， 心情激动啊，比划。 我怎么这么猜不透大师啊？ 大师让你猜透了，那还是大师吗？ 大师啊，那您看我。 大师说拿钱。 哦，那我现金还有点不够，您看我这。 微信转账。 啊，还有微信呢。 有。 啊， 这我听懂了，这大师说二维码。让我扫是吧？ 对。 好，大师也挺时尚啊。我扫一下那。 嗯 啊啊！大师乐了乐了， 嗯， 啊，收着了。 大师眼神不错 啊。哎呀，大师，您看我这钱也给您了，您就看看我怎么能消灾，我怎么能转运呢？这我还真不懂。 哎呀， 明白了吧？ 大师那意思是不是？ 大师，算说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啊！发现方向。 大师有辙了， 有辙了， 有辙了。 你要想再好点，还得二维码扫，再给点钱。 哎， 二维码， 我现在听着最真着的就是这二维码。 你的心意到了，大师能多说点。这二维已经刷完了，就是你这续费。 我得还有 什么刷完了呀？ 啊，